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水无至清，人墨至差，模糊神经网络。模糊神经网络是一类特殊的神经网络，它是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结合形成的混合智能系统。它通过将模糊系统的类人推理方式，还有神经网络的学习和连接结构相融合，来协同这两种技术。简单说呢，模糊神经网络就是将常规的神经网络赋予模糊的输出信号，还有模糊的权值。它的作用在于利用神经网络的结构来实现模糊的逻辑推理。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在臧否人物的时候，很少给出说非黑即白的二元评价。这是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复杂的多重角色，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这种评价方式呢，显然有失客观。这呢，就可以看成是模糊理论在生活当中最直接的体现。正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菲扎代所言，当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时，我们使它精确化的能力将减小，直到达到一个阈值。一旦超过这个阈值的话，复杂性和精确性就会相互排斥。1965年呢，正是这位劳菲扎代提出了和模糊数学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并且呢，由此延伸出了模糊系统。1988年，供职于日本松下电器的高木秀幸，还有小林工，共同提出了将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结合的想法。这呢，标志着神经模糊系统的诞生。神经模糊系统的基础是模糊集合和一组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么怎么怎么样的形式的模糊规则。它利用神经网络非线性和学习机制来获得类人的推理能力。五年之后的1993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乔安尼·布尔托兰提出了将多层前馈神经网络模糊化这样的思路。这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模糊神经网络。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模糊神经网络和神经模糊系统两个是不一样的。神经模糊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都是确定的对象，所以呢，在神经模糊系统当中必备的一个结构是模糊化层还有去模糊化层。模糊化层用于将输入的确定对象模糊化，那么去模糊化层呢，用于将输出的模糊对象转化为确定的对象。相比之下，模糊神经网络它的输入和输出都是模糊对象，完成的呢也是模糊推理这样的功能。在介绍模糊神经网络之前啊，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先加以一个简单的说明。在模糊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呢，就是模糊集合。在不模糊的集合里面，每个元素和集合之间的隶属关系是明确的，要么属于这个集合，要么不属于这个集合，两者之间呢泾渭分明。但是在模糊集合当中，元素和集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二元关系，而是用一个叫做隶属度函数来定量的表示。在现实当中，我们评判某个人物的时候，可能会说他七分功啊，三分过，或者是说三分功七分过。那么这里的三七开呢，就可以看成是某种形式的一个隶属函数。模糊集合呢，它是对对象和集合之间关系这样的描述。那么模糊数描述的则是对象本身。人到中年是很多人愿意用来自嘲的一句话。可是中年到底是个什么范围呢？利用排除法可以轻松的确定说25岁啊算不上中年。那55岁的话也算不上中年。可要是对中年给出一个明确的正向定义，那就困难。所以说，如果把中年看作一个数的话，这个数就是个模糊数。模糊数呢，在数学上它的严格定义是根据模糊集合来推导出来的，它是一个归一化的模糊集合。但通俗的讲呢，模糊数实际上就是只有取值范围而没有精确数值这样的数。模糊数可以拿它来构造模糊数据。在对模糊数据进行运算的时候，依赖的规则呢叫做扩展原理。对两个确定的数做运算，得到的结果呢肯定还是一个确定数。可是一旦模糊数参与到运算中来，得到的结果即使我们用这个模糊数和确定的数做运算，得到的结果也依然是一个模糊数。那么扩展原理以及其引申得到的这个模糊的算术， 定义的是什么呢？就是运算给模糊数它的模糊程度带来的一个变化。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通俗的讲法。在模糊算术当中，传统的加减乘还有内积这些运算都被改造成了对模糊集合的运算。有了这些呢，就可以进一步的来解释模糊神经网络。模糊神经网络它的拓扑和架构和传统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是相同的，但是输入信号还有权重系数可都是模糊集合，所以呢，它输出的信号同样是一个模糊集合。那么在网络内部处理输入信号还有权重系数的呢，是用模糊数学作为工具，隐藏神经元所表示的就是隶属函数还有模糊规则。那么模糊化的处理呢，一定会影响到神经网络的特性，所以说学习算法的设计还有通用逼近特性的这个保持，就成为了模糊神经网络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构成模糊神经网络的基本单元呢，是模糊化的神经元。模糊神经元它的输入信号和权重系数都是模糊数，传递函数呢也需要对模糊集合上的加权结果来加以处理，模糊神经元的组合就形成了模糊神经网络。它的训练方式呢和传统的神经网络是类似的，也是定义一个误差函数，并且让这个误差函数最小化。但是因为模糊数啊，它不能进行微积分的计算，所以说在处理误差的时候呢，需要针对模糊数的特性提出新的方法啊，你这个原始的反向传播啊，这就不能用了。新的方法里面呢，两种常用的方法就是基于水平级的方法，还有基于遗传算法的方法。基于水平级的方法呢，采用的是直接推导的方式，通过确定模糊集合的水平级来对模糊数里的元素呢加以筛选。假如说一个模糊数它包含着三个元素 X、Y 和 Z， 那么这个参数呢分别是 0.3、0.6 还有 0.7， 那么当水平级里面的截断点等于 0.5 的时候，这个模糊数的 0.5 水平级就会把参数为 0.3 的元素 X 给它过滤掉，只保留呢 Y 还有 Z 分别对应着 0.6、0.7 的参数。所以在神经网络的训练里啊，训练算法的作用就是通过计算偏导数还有应用反向传播算法来优化每个水平级的截断点啊，注意不是直接作用到这个参数之上，而是用来优化这个参数所对应的水平级的截断点，从而呢确定这个模糊的权值。但水平级方法的致命缺陷在于什么呢？在于缺乏理论依据，这严重限制了它的应用。一个不加任何限制的模糊数肯定不能用有限的参数来描述，所以说呢，要基于水平级来构建通用的模糊神经网络学习算法是不可能的。当模糊数被限制成三角形或者是梯形的时候呢，这时候算法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简化。在模糊神经网络的训练当中啊，如果说保持学习率的参数不变，误差函数呢难以快速的收敛，即使收敛呢也可能会陷入到局部的最小值上，在不同的学习率参数之下呢也会得到不同的最小值。那么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呢，模糊神经网络引入了一种叫做共轭梯度的机制，使训练过程能够找到全局的最优解。那么要确定这个最优的学习率呢，就需要借助到遗传算法。共轭梯度方法本身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里呢我不做展开的介绍。相比于基于水平级的方法，那么基于遗传算法的方法呢，它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迭代逐步的找到误差函数的最小值，从而呢确定权重系数。这种方法它本质上来说啊，也没有解决水平级方法的问题啊，适用范围仍然被局限在三角形或者是梯形这一类特殊的模糊数上，所以说呢也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法。除了学习算法之外，逼近性能也是模糊神经网络设计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传统神经网络呢，可以通过引入少量的隐藏层来实现对任意问题的逼近，但是模糊神经网络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受学习算法的限制，对于逼近性能的考察呢，也只能说针对特定类型的模糊神经网络来进行，通用的方法也是不存在。研究结果表明，当输入和权值都被限定为实数的时候，四层的前馈神经网络就足以逼近任意形式的模糊取值函数。 这意味着什么呢？模糊神经网络和传统神经网络它的性能是一致的，因为刨去输入层还有输出层的话，四层的模糊神经网络也就只包含着两个隐藏层。模糊神经网络呢，它是一种混合智能系统，它能够同时处理语言信息和数据信息，所以呢是研究非线性系统啊有效的一个工具，也是软计算核心的研究内容之一。在模式识别啊、系统分析啊、信号处理啊这些领域当中都有着成功应用的实例。但是相对于打了翻身仗的这个传统神经网络来说，摆在模糊神经网络面前的依然有诸多的理论问题，所以它的研究呢也面临着雄关如铁这样的处境。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模糊神经网络一些基本的概念，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模糊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结合形成的混合智能系统。第二，模糊神经网络的输入信号、权重系数还有输出信号全都是模糊集合。第三，模糊神经网络的主要学习算法包括基于水平集的方法和基于遗传算法的方法。第四，模糊神经网络具有和传统神经网络类似的通用逼近特性。模糊理论呢，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更加接近于人类思考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么融合了定性和定量的模糊理论，会给用于规则推演、基于数理逻辑的这样的人工智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